记忆，勾起了一串串滋味。他不少也不会多，分享了重聚跟别离。一张张照片框起了一个个天地，不声不语添说出岁月多依稀。一声声叹息种植了一串串荆棘，他将所有悲与喜编好了年月跟日期。一天天变更，不可以一次次躲避，他虽不竭的勇敢向梦想高飞。何愁面前落花落，勇过梦了期，何愁落魄，我只要一口气。泪或雨我也昂然经过，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。何妨云何泪与何一笑无皱眉，谁歧视我，我偏要争口气。从成败里冷暖后才知道，丝丝点点永记在于心。凡事不放弃，声声叹息种植了一处处境地，他将所有悲与喜编好了年月跟日期。一天天变更，不可以一次次躲避，他虽不竭的勇敢向梦想高飞。愁面前落花落，勇过梦了期，何愁落魄，我只要一口气。泪或雨我也傲然经过，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。何妨云何泪与何一笑无皱眉，谁歧视我，我偏要争口气。从成败里冷暖后才知道，丝丝点点永记在于心。凡事不放弃，何愁面前落花落，勇过梦了期，何愁落魄，我只要一口气。泪或雨我也傲然经过，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。何妨云何泪与何一笑无皱眉，谁歧视我，我偏要争口气。从成败里冷暖后